下来陪你每个春夏秋冬，你要相信我，再不用多久，我要你和我今生一起度过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英奇。我国大连出台政策，关爱干部心理健康，将进行调休补休，减少连续加班的政策。国务院决定取消十一项行政许可等事项，自本决定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规定向社会公布。近日，意大利宣布博物馆免费日计划将在今夏结束之后被废除，此举立刻引发90%意大利民众反对。美国洛杉矶开始接受大麻种植者、生产商和检测公司的执照申请，几个月的等待让加州这一最大的合法大麻市场饱受挣扎。北京市交通委公布了共享单车减量调控方案，北京将共享单车发展数量上限确定为191万辆。北京密云将城家庄村口原有的两处废品回收站进行了清退拆除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占地13000平方米的党建园地。由黄渤自导自演，王宝强、舒淇、张艺兴等联袂主演的电影《一出好戏》将于8月10号全国上映。五月天的主唱阿信和黄渤合唱主题曲。 伤心你塞，我是在等待你的回来，难道只换回一句活该？一个人静静发呆，两个人却又不同无奈，好好的一份爱怎么会慢慢变坏？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，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，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，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，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，我的心仿佛被刺得狠狠的宰，悬崖上的爱，谁会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？只换回一句活该，

觉走到你门外，沿着月光的小径没有有空，我一定陪你，算不算承诺？请别再问我有点老了做什么，陪陪你梳妆，听听你的啰嗦，爱不就是这样难言开呢？我常想你的好，你的坏，你落寞无奈，哦，你生气，你发呆，对我都精彩，哦，我注定这一生要将你宠坏，哦。痴呆却不得不愉快，我清醒，我明白，简单一个爱，哦，我多疯，我多乖，就你最明白。我不行，我开心，因为你存在，谁你说明白，我幸运才得到你。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神奇肉麻情歌，这首歌是刘德华的所有歌曲中我最喜欢的。华仔把这首歌唱出了爱情中的情侣，或甜蜜或俏皮，在他的情歌中确实少见。刘德华还有一首比较特别的歌叫《十七岁》，是2003年他自己填词的一首歌。这首带有自传性质的歌曲是对他前半生演艺经历的最佳解说，写给自己也写给粉丝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。 十七岁那日不要脸，参加了挑战，明星也有训练，帮短短一年太新鲜，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，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，29岁颁奖的晚宴 ，fans 太疯癫。来听我唱段情歌，一曲歌词太经典，我的真音假音早已太熟练，然而情歌总唱不厌，喜欢我别遮脸，任由途人发现，尽管唱用心把这情绪歌中情歌，齐齐来一遍，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，来唱情歌，由从头再一遍，如情浓有点泪流，烂地面 每首歌是每张脸。水歌声中渲染，唱情歌，齐齐来一片，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。来唱情歌，又从头再一遍，如情浓有点泪流冷悲。从前沙哑了声线，回忆我期望那掌声到依然到今天，那首潮水忘情水不再经典，仍长埋你的心中从未变。

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。朋友别哭，要相信自己的路。红尘中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，你的苦我也有感触。能让你不受伤，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痴情话，什么酒醒不了，什么痛忘不掉，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。朋友别哭，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。朋友别哭，要相信自己的路。红尘中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，你的苦我也有感触。朋友别哭，我一直在你心灵最深处。朋友别哭，我陪你就不孤独。人海中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，这份情请你不要不在乎。人海中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，这份情请你不要不在乎。 成年人的世界里最多的是一夜的友情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心照不宣的不为对方停留太久，却在相处的时候放下所有的糟糕脾气，把最好的那一面送给对方，坦诚松弛，轻盈和自由，不要为分离而悲伤，只需要让时间安排你们再次相遇。经典久了久，我是英奇，珍惜那短暂交汇时迸发的光亮。苏打绿的歌里不是唱过吗？是片刻组成的永恒啊。 做的所有乐手，我们的 drummer Fendi， 我们的敲击 percussion Steve， 我们给他们很热烈的掌声。还有我们的 bassist 阿 Kel， 我们的吉他手 Hillary，